存在人权，你就算是人亦当你处犬，你没有做人自由，灵魂被压迫自愿，你共我亦曾为求全，拼命去再沉落女人辛酸，我内性愿能尽头，如成在剃刀末端，这样心心血不可断，愿跟天空与海阔共存，虽赤手也誓要夺回自尊。